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说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刚刚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好了，大家又到这个政治咖喱饭，这次就真的政治咖喱饭了。这一碟就话说呢，就这个礼拜三就你宣誓完之后呢，就现在范国威议员就出来见记者，就一字排开泛民。就我看报纸讲的就是说呢，就在这个记者会之前，就梁耀忠就提议，喂，不如大家嗌一嗌这个结束一党专政。因为谭耀忠讲完就是说，結束一黨專政就係違反憲法，亦都違反基本法啦。係，就攞嚟做 DQ 嘅理由嘅應該。咁跟住文匯報就 follow up 啦，就話咧就唔單止 DQ 議員添，公職人士都唔應該因為支持呢個一黨專政都唔應該出任公職。係，即係話嗰啲委任啊，嗰啲由局長到諮詢組織架構都唔應該委任佢哋。咁啊幾大件事嘅，我覺得其實，因為呢條線咧其實係跨過咗當年97前共產黨和支聯會之間其實有一種的所謂 agree to disagree， 是即是說你不過來搞我， 我容許你繼續在香港搞。 即使是首任的特首這個董建華那時候經常都念之在之，就說，啊，是不是要解散支聯會啊，嘗試去測試這個底線，啊， 或者是勸大家放下了，都是這樣的，叫大家不要再提了，放下了，即是向前看啦，咁样 苦口婆心嗰啲咁样啦，扮晒老好人嗰种咁嘅。 系啦，咁但系当日咧，嗱，我睇翻新闻报道咧，就话你就唔赞成喺嗰个嘅记者会嗰度咧，就去嗌呢个结束一党专政咁。咁跟住之后咧，就各种各样嘅猜测啦，就话喂，会唔会范国威啊熬底啊，惊将来俾人 DQ 啊，为咗个位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我代表公众问你嘅啫。 系。 嗱，當日個情況究竟係點嘅咧？ 好啊，好啊，答一答大家啦。嗱，大家知道咧，當阿譚耀宗喺差唔多四至五日之前咁樣表態，咁就應該兩三日前咧，就梁耀宗喺電台嗰度以支聯會常委咁啊接受電台訪問，咁啊佢曾經演繹咧就話，即係可能支聯會係咪仲要講嗌一黨專政，或者反對一黨專政呢個口號咧，就要再商討。咁及後咧就有少少嘅關公啦。咁就唔係嘅，佢哋會繼續嗌嘅。呢個唔係 佢話要討論， 係啦，要討論 嗌呢個口號。 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就阿梁耀忠就想喺琴日即係立法會，我同阿歐樂軒宣誓完之後咧，係要見記者，因為記者一定好關注我哋宣誓即係就任之後。 即係話嗰個記者會其實就係主角，就係你哋新任嗰個兩位泛民嘅議員。係 啦，係啦，好簡單，因為記者就要問我哋即係當日嘅感受啊，宣誓嗰陣時點解無添加啊，點解如實地只係根據呢個嘅宣誓及聲明條例係去宣誓，類似呢啲。咁就莫乃光咧，嗱，我哋咧其實喺開會之前11点之前咧，咁就莫乃光作為民主派會議嘅召集人就問我同阿歐樂軒，咁佢就話，啊，你需唔需要民主派？不如你哋去搏咪去個咪兜嗰度見記者嗰陣時候，我哋都一字排開啊，以示呢個嘅團結，同埋咧你主要係可以由翻你兩位係去講嘅咁樣。咁我哋商量過啦，民主派其實係有個 WhatsApp 群組嘅，即使開緊會咧，係即係希望透過一啲緊密嘅討論咧，係去反覆就係話喺議會嘅操作係咪可以做得更加好啊，互相補位啊，唔好甩漏啊，類似呢啲咁樣嘅。咁所以話咧，昨日只是在個咪兜度，即係先由我打頭陣去講幾分鐘，跟住又歐樂軒講幾分鐘， 事先已經溝通 咗，係啦，溝反覆咗幾次啦。咁跟住咧，民主派嘅議員咧先走曬出嚟咧，一字排開咁樣，仲要喺第二條 Q、第一條 Q 同第二條 Q 之後啊，我第三條 Q 我要翻去問問題啊嘛，啲時間係夾得要好精準先得。 即係其實要 每半個鐘頭到20分鐘至25分鐘到咧，係一條 Q 嘅，即係嗰六條嘅口頭質詢咁樣係咁樣嘅。 嘅。咁但係咧，當我同阿歐樂軒講完之後咧，咁就外城班嘅民主派嘅議員走到嚟我係後邊嗰陣時，阿梁耀忠就突然講一句啦：阿 Gary 啊，不如可唔可以喺你哋講完嘢之後，我哋嗌一句嘅結束一黨專政啊咁樣。咁嗰陣時陸陸續續其他議員就埋嚟啦，我就做咗個動作，好簡單嘅啫，我就係擰轉面咁去問 商討啦 ，大家點樣睇啊？同唔同意咁樣做？因為係事出。突然这个完全没有经过讨论的情况之下的。那我觉得我那时心目中想呢就是民主派要以示团结嘛，是不是？所以应该大家要有个共识才去做这件事。我担心万一如果有任何人不同意又觉得好像来到明明是想着是去等范国威和欧乐轩见记者以示团结，那有这个特别的操作是不是应该都问晒所有人呢？这样是。那当然有些是答得很爽快的，你见 Miss Mo 啦，孟靜啦，胡志偉啦，歐樂軒自己本身啦，咁樣係嚇。 楊岳橋啊，嗰啲都係。 楊岳橋就唔係好大嘅， 睇人哋頭啦，我諗佢 反應，唔係佢都要思考嘅，即時去都思嗱正常嘅，我會覺得係呢個真係正常嘅，大家必須係要包含，突然之間要做呢個原本係冇構想好嘅傾好嘅一個咁嘅操作咯。咁去到最後一位埋到嚟嘅咧，嗰八至九位咧，就最後一位就係民主派會議。就是莫乃光，莫乃光就是心里面想的东西跟我一模一样，就是想程序，如果是要操作的话是不是先谈了，如果没有谈的大家又未有一个共识的话，不如就稍后再处理了，所以呢就将 个焦点就摆在我和欧乐轩身上，就是这样整件事情 出来的效果就不好的，我觉得 是啦 是啦，传媒的报道就好像说这么简单的事表个态你们班友都谈不定，但是我就觉得梁耀忠他作为支联会常委，他在电台讲的番说话有问题的，我觉得是令到人哋误解，以为支联会有动摇啊。所以他之后这个保飞行为就很突然，我觉得是。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坦白讲，你们对结束一党专政的立场有没有这个记者会上面的喊这句口号呢，都走不掉的了。 是因为我喊了很多年的嘛。我是参加，喂大佬， 二 几年，是二几年去这个的烛光晚会，在维园那里每年的六四晚 会。有上过台，有没有上台，台上台下好，每年立法会的六四辩论，大佬啊，华叔还在那里的时候，每年的六四辩论。 我在九七年 跟着李卓人 move 的 motion， 华叔走了之后。喂，大佬，呢啲入曬呢個立法會嘅會議記錄噶嘛？ 呢個係表態噶嘛？ 所以我就話咧，純粹係一個形象上嘅問題，即係一個關公問題嚟嘅。我覺得今次係，即係咁樣突然間去，即係我覺得就令到嗰個記者會，我覺得你同阿歐樂軒嘅反應好正常。本來就係我要講我哋嘅嘢，咁然後佢突然間就出嚟就搶咗嗰個嘅嗰個 limelight 去講呢樣嘢，為佢自己嘅失言去補飛。咁我覺得咧就。是有问题 的。我心目中就想真的、喂，民主派团结这个真的绝对得来不易，但大家也都必须民主派确实是有左翼又有光谱是阔的，这样是又面对这个问题大家没有思考过是不是应该用程序去处理，所以其实民主派明天逢星期五这个的民主派会议呢都是会开会是去谈的，就已经是摆上了议程，就是有一个正式的处理了。那是不是你接下来是不是有一个你说要记招啊，又或者是不是有一个更加正式的处理， 是我觉得就不要突发胡乱突发这样做。 民主派也都已经是会有一个的、记者招待会专是讲国歌法的了，就国歌法是不是表达就是赞成反对的立场，反对的理据是什么，那去告诉市民知，就不是呢现在网络上面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可能透过个别的民主派议员的片言隻语咁啊演绎，跟住将整个嘅矛头咧又指责晒整个民主派咁样，又跟住又焦土啊，又好又话点解含泪啊，又闹关键一席咁样，我觉得呢啲咧就即系过度阅读，又或者咧系即系嗰个聚焦唔喺一个啱嘅地方咯。 嗱，我觉得小心，我觉得 系 你知道我都公开批评呢个民主党同阿林郑月娥咁样揽头揽颈，我星期二喺节目我都讲过，我话唔应该。再加埋即係收咗三皮嘢，民主黨收咗三皮嘢啦，跟住對方就即刻話大和解 hashtag， 就擺佢哋上台啦，即係林鄭嗰邊。咁啊，再加埋星期三記者會呢單嘢，我覺得嗱，你小心喺姚松炎選舉之後咧，我覺得係有一個氣氛係咩咧？就係咧去刻意製造民主派嘅無能同埋不團結。 我覺得是一路未停過的。 是啊，是我剛剛想講，我就不是始於這個選舉後，其實是過去那幾年都有。 那幾年是啦， 是 只不過現在過去有一些 KOL 就由他們做主攻手，現在他們就退了一步，退居幕後，然後就找一些所謂匿名啊、追擊手啊等等這些東西去做，就借著一些事件就擴大了矛盾。或者一些很泛的政治錯誤就將它變成一些很政治原則出賣香港人，其實是一些你問我就是一些騎呢的問題， 是 不是梁耀忠這個人這麼騎呢，突然間就說做些什麼，很簡單，就算你是建制派，突然間李慧瓊提出我們一起叫支持習主席，我想想、第一個走開就是葉劉 歡迎帝制， 是第一個走開就是葉劉和田北辰，所以我覺得這個呢就我覺得可以處理的，但反而是什麼呢，即係泛民內部嘅溝通與團結呢樣嘢，呢個問題你哋要快啲去傾呢樣嘢，因為我覺得啊，呢個主要係嚟自於本土派嘅攻擊嚟嘅，我覺得，因為由焦土到射落海等等咧，嗱，好簡單，你喺新界東攞嘅選票，我覺得攞本土派嘅選票，其實我都係接近一半以上嘅，即係梁天琦嘅選票裏邊，從來冇一個。組織票叫做本土派的組織票，本土派是沒有組織票的，其實是一些即是遊離票來的，我覺得那些是以往可能投過民主派的，可能投過長毛的，是的，這樣可能甚至投過范國威的，所以呢這些人是會流動的，其實而即我看看馬岳的選舉分析，他說得很清楚，其實你不可能用那個的2016年的選舉作為你今次得票的基數的， 你講換屆選舉 係啦，因為換屆選舉民主黨在新界東咁多張名單，個光譜咁闊，所以他才得到咁多票嘛， 擠曬差唔多每一票出嚟。 係啦，因為 每一個真係嗰陣時係揾到個自己最喜歡嘅 candidate 嘅所謂最保守嘅，包括聲稱係中間派嘅中間超人， 中間超人 一路去到最激進嘅本土派嘅，咁樣去個光譜底下， 陳雲都有 攞到咁樣嘅票數嘛，係 啊，陳雲都有係 攞到咁樣嘅票數， 仲有啊，金金大師又有 咁，所以如果係你嘅得票，如果只不過應該實際上個基本盤就唔可以用2016嗰個嚟去計嘅話咧，即係話今次你攞到嘅選票裏邊有相當部分係嚟自本土派嘅，我覺得係佢哋係低估咗。嗰一個本土派的選票，即係亦都高估了白票派、焦土派的影響，我覺得。 同埋個推算，佢就將今次射咗落去方國山嗰票咧，就計埋落去建制派或者係非建制派。 唔一定嘅，射落方國山嗰啲可以唔一定係本土派嘅，其實可能係阿黃成志嘅。 係，我有黃嗱黃成志喺呢個2016年嘅2月28日係17,000票，今次咧係6,000票。 係啊，冇咗。 咁所以你好簡單嘅推算嘅話咧，可能有8,000至10,000票咧就落咗去方國山。係 啊，佢走咗好多票嘅。 咁而因為咁樣咧，有部分嘅對個數字嘅解讀咧就咁今次民主派咧就失去咗過半數50+1呢個即係過半數嘅比例啦，咁樣就。因為他將這些推算埋咧，就係俾阿方學生係即係呢個即係唔係民主派 嘅。但我覺得呢個六四即係結束一黨專政呢個問題係嚴肅嘅，千祈唔好即係做 show 嗱。我唔覺得呢個係一個做 show 嘅方式。我都提出，我喺節目都公開講過，就係希望泛民喺立法會裏邊 move 一個關於六四或者中國民主化嘅動議辯論。然後在裏面提出清清楚楚表態，我使乜喺個記者會臨時喺度舉手嗌啫？我直情落 Hanser 落去立法會嘅會議記錄，就係呢班人嘅發言裏面清清楚楚講到明結束一黨專政。喂，大佬廿幾年嘅立場，唔通你真係嗰個記者會裏面可以否定咩？ 係啊，同埋今年可能要提早有六四議案辯論添。 我覺得提早， 可能 係千祈唔好。如果唔 係，即係因應而家呢個即係譚耀宗呢啲測試水温啊，又或者係即係接近恐嚇啊，又或者佢想做個勢出嚟， 其實恐嚇 民主派咁樣嘅做法嘅話咧，我諗即係要應該要有一個處理。 同埋我覺得係甚至係共產黨內部嘅激進勢，即係強硬勢力 硬派 想夾上馬嘅，將 DQ 呢樣嘢一路由二到四。 是 现在六之后呢就再来多十几个。所以我觉得呢就即是没得等的了，我觉得。坦白讲早 move 好个词。就算你说六月四号 move 不到都要 move, 六月四号之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正正式式代表在议会里面正正式式发表一个政治立场，就是结束一党专政。喂，坦白讲我都问了，从来中共的宪法里面 冇講話一黨專政嘅喎， 講多黨制啫嘛，反而係 多黨合作制。 即係換句話講，共產黨嘅語言自己都係贊成結束一黨專政嘅。 唔係咯，所以我就話呢個白痴喎、啊。 我哋就用翻毛澤東曾經講過嘅説話喺個議會辯論裏邊咧，係落翻記錄。 我想問就係、是、阿譚耀宗，你而家咪陷習近平於不義啊？ 係。 喂，共產黨自己都冇講話佢係一黨專政嘅喎，佢只係話共產黨領導啫喎，其實係。啊，其實共產黨領導下嘅多黨合作制嚟嘅喎，呢個係佢所講嘅。政治體制是呢個模式喎，如果唔係搞政協嚟做咩？ 嗯嗯， 係咪先？政協裏邊有民主黨派 嘅 喎，咩、 啊、 民盟啊、 政協 文革啊嗰啲， 目的就係咁樣噶嘛，係。係 啦，咁所以我就話 多黨協商咁樣係。 呢、這個就測試水温，但係我覺得一定要強硬回應，就唔好咧就騎騎嚟嚟，我覺得真係。 而家啲支聯會邊個主席啊？ 支聯會主席 唔係啊，唔係啊，李卓人唔 係。常委就係文尹兆堅同埋阿梁耀忠。 唔係喎，支聯會主席應該出嚟都。 支聯會主席係咪何俊仁啊？ 何呢屆好似係啊，好似係何俊仁啊，佢應該都有個表態先得，或者係即係個回應，正式嘅回應啦，咁樣係。 嗱，我覺得係要有一個正式嘅回應，同埋我覺得亦都無需要避啊，我覺得呢樣嘢亦都冇得避。 係， 係咪先？咁佢堂堂正正喺立法會裏邊回應呢樣嘢，我覺得就呢個係最好嘅方法。 嗯， 亦都將佢變成一個會議記錄，唔需要靠你建制派督灰啊。 系， 唔使谂啦。 自己清清楚嗰 几时？2018年5月20几号立法会嘅 sitting 里边，所有泛民嘅议员发言支持结束一党专政，你咪嚟咯。 系 系啦，我觉得呢个系最好。嗱，听即系如果系你应该讨论完嘅咯噃，应该系 系 泛民。如果系讨论完嘅话，就快快脆脆走去入呢、這个 系行政上面要做咧、這个 系啦，快快脆脆去入呢个 motion。即系我估建制派一定会阻挠。 嗱、 我唔知佢阻唔阻喎，今次、可能唔阻嘅喎， 可能唔阻，特登 係啦。如果 set up 嘅話咧，就等特登等你哋 move 呢個 motion 嘅喎，可能係。 係 咁就，我覺得亦都係咩咧？就算好簡單啦，立法會辯論唔到，6月4号嘅支聯會維園燭光晚會，你都避唔到啦。 嗯 係咪先？如果支聯會號召所有立法會議員上台， 係 邊個唔上都正撲街嚟嘅，真係。都冇得匿嘅喎，其實係。 咦，我同阿歐樂軒作為新任議員，未提過可能抽呢啲係有優先權喎。我哋要傾下先。 係啦，我覺得你哋內部傾下先。 係啊， 咁啊，翻嚟講翻我哋呢個正題啦。 嗯嗯。 咁咧就嗱兩單嘢嘅，其實就係咧就一單咧就係呢個 南 生圍火燭事件。我哋講咗幾即係幾次節目裏邊都冇時間講，因為真係太多呢啲咁嘅政治。 系 嘅事件發生 嗱，嚟緊禮拜日南生圍3点下晝3点南生圍嘅大草地咧，就有民間團體 就集會啦，係啦， 行動咁啊，即係市民咧係關心南生圍嘅生死存亡啊，佢存在價值對香港人嘅貢獻嘅話咧，咁啊，大家要抽時間 嗱嗰度咧，大家都知噶啦，每年都會發生火警嘅，係最對上嗰次就係一個上兩個禮拜啦。再之前就是2016年恆基申請呢個改劃呢個城規會，又再火燭嘅。咁你再上 Google 一查，你就知噶啦，2014、2015、2013，總之 十幾個月就一次。 呢個就係香港嘅一塊好重要嘅濕地，但係同一時間咧就係幾大地產商落個釘喺嗰度嘅，包括恆基，包括新鴻基。嗱，佢哋咧基本上有部分啊囤積咗嘅農地，準備申請改建豪宅嘅咧。其實嗰個 planning 原本就係90年代嘅， 90年代 當時係起成幾百棟啊， 話咁多啊係， 係啊幾百棟嘅呢啲咁樣嘅別墅嘅，咁就當然係反對啦。 咪成個感受花園咁大， 係啦係啦，成個重複翻成個感受花園咁嘅做法，咁咧就收尾咧就係南生圍咧，大家見到而家影婚紗上個橋嗰度啦，蘆葦海啊等等嗰度 啦，有蘆葦廠啦。 咁就另外跟住就係一部分咧，就係叫緩衝帶啦。其實緩衝帶已經佢踩咗入去申請建屋噶啦，而家已經。咁咧好多時咧嗱，新鴻基就喺今次嘅事件之後就發表咗聲明，就話佢哋都希望警方快啲緝拿兇手，究竟係咪拆喊捉賊咧？ 好明顯啊，對我 就唔知啦。嗱，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呢啲嘢當然唔會由地產商直接揾人去做啦，因為地產商喺新界收地都唔係佢哋自己直接去收嘅。 嗯嗯， 因為掛住個名字去收就一定貴。如果你作住新地嘅名字去收，或者恆基嘅名字，所以佢係揾薄腳嗰啲艇仔，仲要係當地嘅陀地， 唔好上身。 係啦，所以你睇《竊聽風雲三》就知噶啦。 係啦， 就係嗰啲林家華啊，嗰啲上海仔啊，方中信啊嗰啲去做噶嘛。使乜啊吳孟達 同埋阿曾光去做啫。 係啊，唔會做呢 dirty job 嘅。 係啦，咁就下邊再下邊判到，如果判到佢放火就係、是。就係好遠嘅啦，即係等於黑社會劈友揾刀手咁嘅啦，其實。 嗯嗯、 但係我哋要討論呢個問題，就係我哋要有一個好簡單嘅立場。希望星期日咧呢個集會咧，我覺得就要求政府用公帑買咗藍生圍佢哋，用農地嘅估值。 係 嗱幾多錢呢？一定少過創科投資。創科投資嘅話500億，如果我估計啊買曬藍生圍佢哋唔使100億。 係 你問值唔值得咧？絕對值得。 絕對值得。 因為創科投資是倒落鹹水海，但是藍生圍這個地方的保育呢就千秋萬代都是造福香港人的子孫， 是後花園來的，很重要也很難得很罕有的一個自然景色來的， 也都要逼政府走出一步，就是說在自然濕地或者是自然環境的保育 是 不是只是古物古蹟，竟然你政府出錢買啦，係嘛？當然買咗之後，管理十分騎呢啦。根本公眾而家都冇辦法去到嘅，其實竟然你啊，好似要預約導賞嘅，好似係要，唔、 哦、 可以就咁入去嘅，係啊。咁咧，但係而家加頓咧就準備又拆啦。加頓啊， 係啊，加頓又而家又開始民間有聲音，係咪都應該係要保育嘅加頓同埋呢個嘅附近呢、這個？在那裡什麼美河流是一個即是歷史建築群這樣， 現在我們外面海濱道呢、啊、你如果過來你看到一個九龍麵粉廠的、 嗯、 那個九龍麵粉廠、 那個啊啊、 有條橋推出去的海旁、啊啊啊啊、落等船的、啊啊、現在黑蒙蒙我想準備成棟拆了、 啊、 九龍麵粉廠的、啊啊、很多時候呢這些保育呢、嗯、我覺得應該政府有個角色在這裡、啊、既然你說到我們要理財新哲學嘛、 嗯、 不可以再靠市場力量嘛，啱啦！你咁中意投資落去創科，咁中意去資助嗰啲企業，點解你唔資助保育呢？ 啊、 直接政府參與、 啊、 成立一個基金， 啊、 由政府出資。 同埋呢個唔係新生事物，過去係曾經係民間係同政府建議過，大家記唔記得？應該係五六年前呢、這個大浪西灣老年城嗰個爭議。 老年城真係起別墅嗰次咯。 點解會有村民將呢啲係買俾呢啲嘅發展商，又或者村民自己去做破壞，先破壞，從而減少嗰個保育嘅價值，嗯、跟住即係希望可以用嚟做發展。 因為冇網管啊嘛， 就 是、破壞咗。 第一就冇誘因，第二咧就是、政府唔理。嚇，冇一個政策係去針對嘛。咁我哋而家討論緊財政預算案，而公帑要有效地運用，又可以保育，又可以補償翻呢啲即係本來擁有地嘅，例如係嗰啲原居民啊。因為我講緊如果係大浪西灣嘅話，咁你其實係兩全其美，係處理得到，係絕對處理得到。亦都因為咁咧，係有翻一個政策係去處理呢啲過去因為一啲嘅疏失而令到 同埋你 冇人去理嘅 地方，私人真係好難搞㗎啦。我經常都同阿鄺榮孫同埋鄺亞里咧就去鹿頸嘅，因為我好中意行嗰橛嘅，由粉嶺 鄺亞里都好 like 啊， 因為佢有少少山路，但係就唔係好斜，咁然後一路沿住個海邊行咧，真係見到好靚嘅紅樹林啊，咁去到一啲幾條客家村嘅， 不得了 啊，係啊，咁啊客家菜食啊咁樣，咁啊幾條客家村又有風水林啊咁樣，但係我第一次去到谷圃咧，已經開始見到啲大樹俾人斬， 哦， 谷圃嗰度係先破壞，因為佢又係想發展。即係你好傷心啊！你見到嗱，亦都林超英，我係咪林超英咧？ 係前天 組織咗一班友就去呢個所羅盤定荔枝窩啊？ 荔枝窩 就去保育，就準備修復嗰啲舊嘅已經荒廢咗嘅村屋。 嗯， 咁但係嗰啲後人翻嚟又喺度嘈亂巴閉，又 點解搞佢哋啊？ 又話即係唔係即係佢覺得有著數。他就諗緊係發達，他就不會諗保育嘅嗰啲村民，包括嗰啲村民原本嗰啲人已經移居咗海外嘅啦。 對佢嚟講係錢嚟㗎嘛， 係錢嚟㗎，眼中只有錢嘅啫。 仲係暴利喎，記住係暴利喎。香港就係搞地產發達。 但係呢個係一個難題嚟嘅。嗰啲佢哋原本擁有業權嗰啲人，就因為嗰個嘅入咗去嗰啲嘅郊野公園條例又好，乜都好咧，就冇得發展。係，咁就成日諗計咧，就 exit 咧，就將佢 cash out。咁就見到出面嗰個市區嗰啲地產啊、丁屋啊發到豬頭，佢就諗緊呢啲嘢。但係呢啲嘅自然景觀嘅嘢咧，亦都係屬於全香港人嘅，係咪？好多市區嘅人， 公共財呢個係公共財 ，public good 嚟嘅。 即係我哋可以享有嘅郊野生活越嚟越少啊！真係，同埋太多人嚟搶佔嗰啲郊野嘅資源。話大佬，我而家真係唔敢去露營啊！你知唔知啊？即係我好擔心去露營，揾唔到營地添啊！即係平時我行嗰條鹿頸都見到好多內地嘅遊客㗎啦，已經係。 咁所以咧，我就係話政府到而家都係你理財新哲學就啱啦。 嗯， 以往港英就話嗰啲嘢唔關我事，呢個市場搞掂，私人業權你咪自己搞咯咁樣。既然你理財新哲學就是政府要介入啊嘛，你介入去產業政策，點解唔介入去呢個自然環境嘅保育咧？呢個係更加大嘅香港人嘅利益。我哋得益於殖民地政府係咩？就係1970几年通過郊野公園條例，將香港嗰啲土地唔俾發展啊嘛。結果我哋到今日我哋仲享受緊麥理浩嘅良政。 呢個就係制度遺留落嚟。 如果你俾 遺留遺產， 中國人管治，我話俾你聽啊，70年代如果香港唔係殖民地啊，係由一國兩制嘅共產黨管治嘅話，我話俾你聽，香港嘅郊野公園全部都係樓，就同深圳同廣州係一樣嘅， 望埋一片樓景， 一片樓全部都開發曬大嶼山，到今日已經唔會有一片嘅草地㗎啦。呢個係英國人。將嗰個嘅所謂後花園嗰樣嘢留低咗俾我哋，係咪就唔准發展？好啦，而家啲村民就發爛渣啦，而政府弱勢，咁嘅話就不斷放火嘅。我話俾你聽， 仲有啊，通常討論到呢啲點樣用公帑係去購買翻，例如係公共事業啊，講緊領展啊、港鐵啊，而家就講緊呢個嘅藍生圍。實有啲嘅右派經濟學者又或者個分析員又要走出嚟，哇！你班友啊出賣香港啊，因為而家咁樣買咧就會賣得好貴啊！你咁樣講咗佢哋嗰啲嘅發展商，又或者係落咗釘嘅發展商咧，就會啱啱拱高個價。冇咁容易賣俾你啊！你班友都係會即係令到我哋啲公帑唔用得其所，但其實佢就係調翻轉嚟講，完全係調翻轉嚟講。但我想話俾你聽 ，guarantee 一有呢啲咁嘅建議咧，實有一班咁樣嘅財經嘅分析員走出嚟去講埋一份，不過係講相反咁解 嘅 啫。 唔使嘅，我覺得嗰啲分析員其實嚟嚟去都係先生學會嘅啫，都係我同阿李少富講兩句就得噶啦。其實仲有孫柏文啊，仲有黃拔啊，嗰幾個嘅啫。其實我覺得嚟嚟去使五隻手指數完噶啦。坦白講，去到今日，你仲信呢套咩？你見到嗰個政府介入去個經濟裏邊，去 pick up 嗰個產業政策，去俾500亿裏邊，俾200亿啊羅范椒芬嘅科學園去河套嗰度去撥錢去做嘢。喂，大佬，你問我係你政府首先打破咗呢樣嘢啦。你話我一路好似下定機咁，我守住嗰條線， 係積極不干預， 積極不干預。咁我你哋呢班右翼嘅經濟學家都言之成理，呢個係政府 理財，即係留翻個市場 去做。係啦，喂大佬，而家你就勾曬咯，因為你冇聽林鄭月娥講咩？佢孖叉阿胡蘇就係話佢因為嗰個理財哲學令到香港發展慢啊嘛，滯後啊嘛，而家要有為積極進取啊嘛。好啦，我就希望你哋有為，首先積極解決退休保障嘅問題，第二。積極解決香港呢個多年嚟嘅自然環境保育同埋歷史文化保育，政府呢個角色唔參與嘅問題，我而家就要你參與。如果你俾創科500亿，我唔相信你今日陳茂波出嚟講話，我俾500亿保育香港嘅古蹟，同埋自然景觀，香港人拍手掌，我覺得真係噶。你問我兩樣嘢，你揀邊樣？係咪？我唔覺得香港人會揀去投資河套200亿咯。但如果你話100亿，嗱，陳劍青嘅計法就100亿，本土研究社就話可以買曬所有南生圍嘅地， 100亿，哇，真係抵喎！如果係嘅話係， 當然個 valuation 咧就唔係用屋地嘅，因為未轉嘅 planning 㗎，而家闖緊關嘅恆基同新鴻基咧，政府係以農地嘅價值同佢買㗎，將來就係以官地收回嘅方式，嗱呢個就測試究竟林鄭月娥係咪官商勾結啦？你問我。 當年夠膽行使呢個權力。 2011年，曾蔭權最後一任嘅施政報告就討論新界東北嘅發展。我哋諗嚟諗去都覺得冇辦法擺脱呢個官商勾結嘅指責，只有一個方法就係用官地收回嘅方式，即係話新地同四叔所囤地嘅農地喺新界東北，全部以農地嘅價值賣翻俾政府先，然後政府做個 master plan。計劃好曬啦，然後公屋擺喺邊，私樓擺喺邊，先至將嗰啲地攞翻出嚟賣。當然地產商梗係反對啦，我囤咗10几20年。 係啊，佢嗰個 佢等嘅就係 等 margin 係會少咗好多噶嘛。 佢等個 premium 就係話，當佢由農地一申請城規會轉屋地嗰下啊嘛， 暴升。 哇！真係你唔想爆粗都幾難。唔單止公私合營，2012年上台之後，跟住林鄭到2017年施政報告再送多一個大禮俾阿四叔，就係用私人參與首置計劃。即係話四叔只要 在粉嶺皇后山拿幾百個單位來做首置，跟住佢嗰幾千個單位就可以劃咗屋地啦。 哇！即係香港人就贏粒廠輸間廠。 係啦，佢就係攞少少。 佢用過去用呢、這個真係非常之犀利嘅政治 spinning 啊！ 佢成日捐地 啊嘛，係啊。 嗰啲傳媒咧，全部我覺得咧，而家啲記者真係唔單止係調查能力低啊，亦都我懷疑都係咧，都唔知係冇利益嘅，因為廣告啊嗰啲俾報館嗰啲。佢捐嗰啲地其實就係喺嗰啲農地裏邊噶嘛。如果 once 你政府接受咗嘅話，你咪要 infrastructure。將佢變成熟地，跟住佢咪可以申請建屋咯。跟住佢捐咗呢一忽俾你，其實 就係個利嚟。 其實咧，佢嗰忽屋地、嗰忽農地咧，就係好似呢個盤咁大。佢而家捐咗呢忽俾你，咁然後咧，你就喺度起首置。 我啲策略性捐地， 或者起呢個青年嘅首置計劃咁樣，跟住你同時釋放出嚟龐大嘅呢個土地嘅利益。所以我就話南生圍係冇得搞嘅，真係冇得搞嘅，只有一個方法，即係我希望如果出席星期日嘅集會嘅群眾咧。大家不需要再拗，我覺得是要政府回購，將南生圍的地買起上嚟。至於將來交俾邊啲組織管理，你睇米布，香港成為一個最佳的官僚地方，就是因為米布濕地由 WWF 管理噶嘛。其實佢係，佢唔係政府管噶。你咪可以揾 NGO 去管嘅喎，只不過個 owner 係政府啫嘛。 又或者係以呢個西貢地質公園都可以由翻政府管，都好過而家嗰種 西貢地質公園都 OK 喎，你問我 都好過而家嗰種。 呢個係曾蔭權任內其中一個貢獻嚟。 唔係呢個係重要㗎，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自然景色嚟㗎。我當年讀書喺美國 LA 嗰陣時，山長水遠，搭幾個鐘頭車先係抵咗幾一埲牆咁上下大嘅火山岩嘅啫。但係哇，我哋香港地質公園幾龐大， 係 世間罕見。 坐船落去睇係好靚嘅，真係， 係啊， 係一個世界級嘅地質。 所以當我哋香港有好多人，唉，即係又使好多錢要去外地去旅行，去揾一啲即係美麗嘅景色，係去觀賞、欣賞、唞氣、呼啖新鮮空氣。但係其實我哋近在咫尺，香港係有。但係當我哋要即係必須要做好保育，令到我哋政府係有一個即係政策係去應對，先至做到。 嗱，你問我南生圍，我哋再開放都要諗啊。我以前去好多嘅古蹟咧，譬如去日夜嘅婆羅浮屠或者係去呢個嘅柬埔寨暹粒嘅吳哥窟， 吳哥窟， 吳哥窟係俾日本人管理嘅。 係哦，佢哋又識啦。 你問我，就算呢個濕地公園，我揾世界級嘅人嚟管理都得。 係 啊，外判出去， 外判出去啊！我使乜揾 WWF 啊？如 WWF 都係受地產商影響嘅話，我直情我揾國際嘅人嚟去管得唔得先？係咪呢個你點解我哋越嚟越落後啊？世界排名越嚟越低。大佬，你行過出邊嗰個嘅九龍起動九龍東嗰個天橋底嗰個海濱公園，大佬核突到啊！真係勾曬噶啦，已經係嗰啲嘢係。 同埋大家唔好忘記呢啲，如果係管理得宜、管理得好，呢、這個根本係能夠創匯。呢個係一個景點，而呢個景點咧係會可以吸引一啲高增值嘅旅客嚟到香港，唔係嗰啲自由行，唔係嗰啲走私水貨客，唔係嗰啲啊，係。 呢、這個亦都係一個所謂嘅旅遊業嘅投資，旅遊業係香港嘅支柱產業之一。是吗？上一次的旅游业的投资就是董建华年代的开发大屿山，就是这个天坛大佛、昂坪三碌岭和这个 迪 士 尼 乐园， 迪 士 尼 就没了， 最大规模就已经那两个 了，接着就没了。所以我就说，如果你 thinking out of the box，其实这个南生圍这幅地政府买下来的话，不是说完全什么都不做的，你是可以令到它复原，保留一个湿地，芦苇海啊嗰啲小橋流水嗰啲保留翻喺度。 全香港而家唯一一個橫水道就喺南生圍，冇啦。當呢、這個水鄉嗰度冇咗之後，而家 冇 咗啦。 橋啦，而家唔使橫水 道啦。係啊，冇咗橫水道，係得翻南生圍有橫水道嘅咋。各位家長，如果你小朋友未踏過橫水道，你哋就要珍惜啊。 但係嗰啲魚塘成日都破壞嘅，而家。 係而家有大 水 抽乾 咗，抽乾咗啲魚塘嗰啲水，真係 抽乾咗魚塘， 真係好可悲。 一眼淚喎，大佬真係。 我覺得真係好可悲。即係香港一個咁富裕嘅城市，13,380億盈餘，今年一年啦，講緊成萬億嘅，如果盈餘嘅話，一年都13,380億，係嘛？你攞500億係成立一個基金，我買翻曬嗰啲嘅歷史建築，係嘛？再保育翻呢啲咁樣嘅自然景觀嘅地方，咁我覺得你問香港人喺度生活裏邊。佢都值得去交個税啊！你問係嘛？喂，大佬樓價已經貴到無倫，教育又逼到啲細路仔發癲，啲老豆老母都發癲，然後跟住空氣又污染，係乜？你問政府，你與其去將嗰啲錢抌落去鹹水海， 倒不如你真係做一啲有益有利香港人嘅嘢，亦都有利香港經濟發展。嗱呢樣嘢唔係消耗性嘅喎，我成日覺得文化產業、創意產業嘅投資、旅遊業嘅投資係一個香港未來嘅趨勢。如果你搞咁多西九龍嚟做咩？西九龍就係文化產業嘅投資嚟噶嘛？你係想嗰啲嘅演藝啊、戲劇啊、歌劇啊嘅嘢去 generate 嗰個嘅。嗰、那個經濟的動力啊嘛， 同埋生活水平的提升啊嘛，呢、這個今次你睇睇，唉，即係我哋睇翻真係好可悲。我哋嘅經濟發展咪就係全面側重地產，不斷磚頭起樓，以為咁樣就係經濟發展，但係同一時間你賺咗龐大嘅錢，哇！高地價政策。庫房又有即係龐大過千億、1380億嘅盈餘，但係又繼續去諗啊點樣可以益啲地產商，點樣係傾斜，但係就唔係透過保育，唔係透過文化嘅推動係去提升我哋嘅生活水平。 嗱，呢個所謂嘅 呢個係我哋嘅政府嘅思想懶惰，甚至乎係商家嘅懶惰。大家唔好忘記，我哋香港嘅商界其實係俾世界係笑嘅。你睇得到外國嗰啲，你話搞 IT 啊 ，Steve Jobs 整個 iPhone 出嚟，去改變緊香，即係唔係改變香港，而係改變緊人類嗰個生活嘅模式。嗱，要 like 又 lot， 但係有所提升嘅，更加方便啊，溝通。但香港就搞實業，搞呢個嘅發展，即係搞呢個磚頭，只係不斷係搞磚頭，起樓起樓起樓，冇啦。 佢哋嘅落後嘅程度啊，連南韓、日本同台灣嘅財富都高過佢哋。你唔好講話歐洲、美國。好簡單啊，連香港嘅英資過去啊，你諗下，資助香港嘅文化活動最多嘅就係太古。 太古 係。是太古啊，是英資的，其實是。你看香港管弦樂團、香港芭蕾舞團啊等等，香港電影節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你看那些華資企業，大佬佢會起佛堂，佢會走去起對自己走去剪彩攞張支票，呢啲佢又會做。但你問佢捐啲錢去保育濕地，佢唔會啦，佢話保育濕地為咗喺隔離起豪宅咯。 佢啲視野嘅問題啊，大佬就係大餅。銀紙， 無論幾千億身家都好，實際上是一班農民。你問我是甩不到陶傑那句小農 DNA 口腹之欲，然後追求來世不要落地獄，仲是那種農民村婦的心態。你想 Bill Gates 捐自己咁大的身家走去研究嘅嗰啲艾滋病的藥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你有冇見到我哋地產富豪？喂， 啊、有邊個？ 香港不是最有錢政府啊！香港政府加埋四叔、新鴻基、國氏兄弟，加埋李嘉誠四個機構加埋，諗下有幾多少 錢？即係點解好似 呢四個機構加埋 呢啲人有錢，點解唔會諗下歷史留名喺自己喺人類歷史上邊可以遺留翻啲乜嘢係俾後代？唔係淨係自己嘅子孫，唔係淨係銀行裏邊嘅錢啊！你諗一諗啊！當我有咁多錢嗰陣時候，其實我係咪好正路去諗？我哋可以為佢社會做啲咩做得更加多、更加好咧？ 為自己嘅做慈善， 你唔係就係不斷去累積財富，係啦。當你有一萬億、一千億咁又點咧？ 嗰班有錢佬啊！ 喂，大佬，你真係諗下，呢個好正路啫，係咪啊？ 做慈善都好，話俾你聽啦，佢都係為自己積福嘅，佢為自己個家庭積福，佢唔係為咗香港社會去造福香港社會啊！所以佢點解做咁多呢啲咁樣嘅佛教啊、道教啊呢啲咁樣嘅嘢咧？其實是為自己積福的，都是 射住子孫後 代，都是一個 investment 嚟嘅。佢唔係講緊所謂， 即係都係自利多啲嘅，就係利己就唔係利他嘅。 唔係講緊 public， 唔係佢都有利他，不過利他嘅目的係利己，係啦，通過利他而利己。但你問，喂，坦白講啊，你幾個地產佬加埋，你要成個香港，你哋攜手捐一嚿大嚿錢出嚟，夾埋政府一嚿錢買喺南生圍得啦。你落咗釘咁耐，你捐翻啲地出嚟。你不收政府，政府我不用你公帑給，我現在捐回南生圍的地出來，那你四叔就名留青史，我告訴你，你國氏兄弟還可以贖罪，是吧？這個就總好過你呢，走去日日走去祈禱，拜上帝好，拜佛祖好，拜老子好，沒用，我告訴你，是吧？因為你想想，這麼多人因為地產燒過炭，因為這樣家破人亡，因為地產，因為吸血的地產，你想想，這個你有沒有福報？你想想，我當你用回最傳統中國人的報應這個觀念去想，你有沒有？是是，所以我就說這個是大家，李嘉誠九十歲，李兆基九十歲，同年的，他們是是，如果還是 福報是不是報道的報，是不 是？是報道 的，這要跟他說，我就知道有錢都很順扯順這些東西， 福報就是這個意思， 福報 你還是想著做那些傳統的慈善事業，以為自己可以個仔孫可以得到福報，是不會的，其實你要做的，你哋個個喺呢個南生圍附近嗰啲嘅緩衝區囤曬農地喺度， 你如果嘔翻出嚟，你當初落釘幾多錢啊？ 嗯， 千零萬，兩千萬係咁嘅數目嚟啫。對佢哋嚟講係九牛一毛， 嗯， 根本係九牛一毛。係咪？你諗下，如果佢哋肯願意將南生圍嗰啲地捐翻曬出嚟， 嗯， 然後政府發起將剩翻嗰啲地賠償翻俾嗰啲魚塘嗰啲人，全部買起曬佢。我覺得呢個香港人係一定拍爛手掌，我覺得係。我哋先休息一陣，間嚟講下另外一單。亦都係好令人氣憤嘅，就係呢啲所謂嘅高爾夫球會， 係 呢啲體育會、康樂會， 權貴專用嘅， 權貴專用政府嘅新政策，繼續令到佢哋咧可以咧代代平安將啲錢。 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由即日至3月31日，上嚟荔枝角 D2 店最新產品黃金咖喱雞500克只賣28蚊，買滿300蚊仲送你維他命啤酒4罐同埋海底撈火鍋100蚊現金券1張，數量有限，送完即止。仲有其他精選特價產品，包括恆河咖喱屋咖喱白無羊650克裝，超底價136蚊，最啱用嚟紅燒同炆嘅日本豬手粒400克只係28蚊，法國紅雞排腸仔10條只賣8蚊。健康唔肥腻嘅鸵鸟扒250克只系32蚊，仲有更多特价优惠，快啲嚟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睇下啦！